18号晚上10点09分，呢度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敏感时刻，直播室入面有李敏敏大人，有 Kitty， 仲有我茉莉，大家好。 Hello， 喂，大家好啊， 茉莉好。 喂，咁啊，一个礼拜一个 weekend 冇见啦，吓咁咧就即系其实咧呢两日咧我都心情好忐忑啊，因为咧我个小朋友咧去咗外国读书啊嘛，咁虽然佢以前咧都有叫所谓寄宿过啦，咁但系以前系同成大班同学，即系我哋三个一齐，咁我哋仔唔怕闷啦，边会谂起老豆老母啊？喂，但系当你去到大学宿舍咧，一人一间房咁样咧，咁你未必係即刻認識到人噶嘛？哇！咁所以咧，即係佢，我睇到佢即係 post 一啲即係 social media 啦，佢就話啊，臨離開香港嘅時候咧，我都擺即係望少咗手機啊，坐車都望多香港一陣啊咁樣啦。咁跟住去到咧，佢又即係人生路不熟啦，咁跟住就騰雞咯。 咦？ 跟住半夜三更打電話嚟喊喎。 嚇！估唔到喎、啊，喺我印象中嘅佢其實係即係適應力好強、啊， 係啊， 同埋即係佢好開朗噶嘛，應該係 explore 啲新嘢啊嘛。 或者我覺得佢一落機已經識到朋友。 係咯、啊， 係、啊，其實佢又識好多朋友噶但係咧，因為嗰個我哋冇諗到，即係其實就係呢、這個，就係、是、呢個文化差異啊。 哦、 即係你外國地方咧，有啲大廈係有地牢噶嘛。 嗯。 咁嗰個地牢。如果你見到有啲地牢係得半隻窗咁啊，有啲呢個地牢咧就係、是、有窗，但係咧好似監獄咁，出邊咧有啲好粗粗過我手臂嘅巴咁一條條咁樣嘅，咁、即係佢又派到嗰啲宿舍，哇一入到好似坐監咁樣喎， 我冇得揀嘅，我成日以為有得揀嘅添。 即 係貴啲嘅就有單人房， 有得揀，但係佢揀即係你揀咗，即係等於你冇得好似飛機咁樣嘅，只係能夠揀你係單人房啊，有冇廁所啊咁樣。咁有啲 family 可以揀 family 嘅房添，但係佢派邊間俾你就邊間， 坐向嗰啲都冇得揀啦、 啊。原來有 family 房㗎、啊。即係我阿媽嗰啲，如果突然間過嚟探我，就可以住落嗰個宿舍。 唔係，其實意思係你阿媽去讀書，然後帶埋你去， 哦、 或者你去讀書帶埋你阿媽去咁樣。佢唔係俾你話旅遊咁樣嘅。係。 咁佢最唔慣係咩啊？打翻嚟 最唔慣咧呢件事，我想同大家分享嘅。 跟住出賣個女系列而家係 唔係啊？因為其實佢講嗰啲都唔係好私人嘢。佢成个宿舍都冇人戴口罩㗎、 哦、 我好驚啊佢哋仲成班人出去 party 仲叫埋我啊佢喺出面惹到乜嘢嘢咁我点算我觉得好似老婆讲啲老公佢咩咁啦点算哇！我嗰陣真係其實唔知點反應好啊， 係 因為我即係 因為你遠距嗰班朋友又因為新入學嘅， 嗱你遠距你已經冇朋友咯喎，你仲、 啊、 遠距朋友喎，咁我就喺度諗，哇！我係乜個好冇點講啊？我係咪唔點講啦？唔夠熱誠嘅阿媽咧，我見到人哋咧係即係帶一個細路過去啦嚇、啊，即係無論係仔女啦，阿爸阿媽一齊過去咁樣噶嘛，係三張機票咁樣噶嘛，咁、然後咧我就見到我啲朋友啲即係網上啦，佢係送個小朋友咧去到當地啦，當地有啲譬如攤啊或者咩啦，跟住陪佢入埋個宿舍啦，喺宿舍煮埋第一餐飯啦，唐人菜咁樣，咁然後 po 曬 Facebook 嘅，咁然後先翻過嚟喎。哇！我完全冇做啲咁嘅嘢，但系我嗰个年代咧，即系我觉得我已经比嗰个年代好噶啦。因为嗰个年代就机票相对上贵啊，咁好得意啊！其实机票咁多年都冇乜加价，但系你可想而知而家机票系几平啊。咁嗰阵你如果真系读书咧，你拜拜之后你四年先见噶啦嘛。而且嗰阵系冇 FaceTime 啊，冇咩啊， 寄信同 都冇噶嘛。你寄 信， 你思乡嘅时候你系。寫首再別康橋啊，真係咁樣啫嘛。咁我就諗住 OK 啦，咁樣就冇，我就冇送佢。同埋你知道我翻嚟香港又要隔離嘛，咁我點做節目咧？咁樣嚇，咁因為佢分派嗰個宿舍喺地牢咧、所以係即係好似咧，你喺英國咧，你係覺得嗰啲咧俾人拉去斬嗰啲係先至拉啲 dungeon 啊地牢啊咁樣。 咁作為媽媽，你會唔會而家可都唔慣啊？女女自己講喺嗰邊，同埋好擔心咧，聽到個女咁樣打電話嚟呼救、 啊。我就真係比較奇怪嘅阿媽嚟，因為我知道會咁樣嘅，因為你始終會係一個點講？我覺得係 可能同分手差唔多心痛嗰啲嘢嚟㗎。 嗯， 即係你哋如果試過分手啊，你明我講，即係突然間好似個心吉咗，即係吉咗意思，即係好似空蕩蕩咁樣嘅，有啲嘢係你控制唔到嘅。咁，但係我讀完心理學咧，我就知道，因為每一個阿媽都同我咁講，即係阿媽 A 咧就同我講話，我話被紅被酸咗成三個月啊，我心諗哇冇啊冇揾我，我唔想要，我唔想要經歷，所以咧我去到有個位咧係佢走嗰陣，我可唔可以唔送機嗰陣？ 哦， 因為我唔想啊嗰啲 drama 嚇，即係啲 drama 其實係情緒起伏噶嘛，咁所以佢婆婆已經好醒，我唔去送機咯，攰啦。即其实不是说冷酷，因为你要经历那抽 drama 呢是很辛苦嘛，你回来要几天才平复嘛。所以他走了那晚呢，我为了不乱想的，我已经写完了一个故事。 分散注意力。 分散注意力。大家真可以讲一讲呢，即那晚的思乡之后呢，即那个剧情怎样峰回路转咯。 蠢材，爱你不来，下雨一晚独自在夜阑人静，方清楚感觉你存在，被爱覆盖，低估了你对我的爱，常在山外那冬，山外会感慨，全身都湿透，再被雨水轻轻掌掴，我便记得烈日下和暖阳光中跟你约定美好樱花之旅，最后结果跟现实相差太远，遗留自己哀怨。下雨天只能怀念，不停怀念天气好那天，后悔到不能重现，才发现自那天一场雷电，天天都想念你，无缘明一天，爱不释手，只拥抱雨天，每当分手很想再见，照亮每天，相反只会责备你的问候既烦厌，阳光一识去发现你的一丝光线，擦亮我的生命力，街灯照片从前幸福的脸，下雨天只能怀念，不停怀念天气好那天，后悔到不能重现，后来才发现相见的无缘明一天，爱不释手，只拥抱雨天，欠缺你温馨便记起，占有你我却贬低你，今日我先及抛弃，曾不舍内疚地回味，下雨天只能遗憾，不停遗憾，火热自由烟，在那天当时承诺，又何时兑现？校园中彩虹浮现，可惜此刻已经难同时遇见，昨天一起只走。So 覆盖，怎体验到爱与不爱？同样浸在雨水，眼泪也掩盖。 啱啱听过系 One Promise 嘅《怀念晴朗的雨天》。而家应该摆脱到呢一个嘅女女唔喺身边呢一个呢件事未咧？ 我谂你嗱，大家咧，即系你未结婚生仔啊嘛，你就当系分手咁样咯。咁就我觉得好过分手嘅，但系久不久佢都会唔同嘅，因为譬如你知道你嘅女喺屋企，你知道佢喺香港去紧街，同埋你而家同佢系唔同个时区啦。啊，你唔知道。我都唔係好記得個時區嗰啲嘢啦，突然間你問去咗幾多點，我要計嘅咁樣咯，嚇咁啊，同埋即係始終嗰個地方唔熟悉啊嘛，咁但係就好彩咧，就我有個好好嘅朋友嘅，咁咧即係佢都喺外國嘅，咁佢又幫我，即係其中一個我唔去嘅原因咧，佢又幫我接機啊咁樣啦， 有人照顧曬， 係啊，幫佢買一下啲日常生，即係教佢去邊度買底啊、師奶啊、架下架咁樣咯， 嚇呢、個好緊要嘅， 呢、這個真係好。好紧要啊！呢、這个朋友真系珍贵物啊！呢、這个即系总之，如果你哋第时有啲仔女去到外国，有啲朋友可以照顾佢，点讲啊？起步嗰一刹那咧，哇！即系如果你真系要俾钱咧，你其实外国有好多啲不立服务噶，即系佢又由你喺，因为我有试过有一次去外国咧，就同去见一个都非常有钱嘅朋友啦，吓啲富贵朋友啦。跟住咧，我冇遇到，我谂住落机咪自己行去攞行李咯。跟住一落机，其实已经有排冻喺度噶啦个名。跟住原来佢咧可以买一啲机场嘅不立服务啦，就由你落机喺个机嗰、那个 gate 吓、即系嗰个闸口嗰度已经接你接到你上的士，跟住佢仲叫埋嗰啲佢咪叫埋啲私家車服務俾我，嚇佢請我去咁樣，咁我好驚啊！我係驚嘛，話啲第時即係俾人佢咁樣仲慣咗我，第時唔識得 搭車啦， 係啊！但係中間我見到個不能個服務咁好咧，我就不如唔好上架私家車住啦，可唔可以帶我買咗個你當地嘅八達通先？係㗎，係原來有啲咁嘅服務㗎喎， 係我以為一 call 車就已經有曬㗎啦， 你喺 酒店嗰啲咧。 call 车都有 OK， 但系 call 车嗰啲系佢喺个闸，佢喺你接机个范围 个 area 查，佢唔可以入去禁区啊！我头先讲紧，我头先讲啲系禁区啊，系由你一去当地嘅领土，你搭落去嘅时候，已经系有人凑你去过关去攞行李嘅， 就系呢英国先得，定系其他地方？ 全世界都有钱就得噶啦，原来 系啊， 系啊，同埋即系如果你跟佢嗰啲咧，佢系会有一个特别通道俾你行嘅，吓、即系我唔系讲话酒店嗰啲嚟接你嗰啲太行啦，香港人都识啦咁样，咁呢个都系一个唔系咁，我都系试一次啫，我唔系咁多有钱 嘅，但系呢个已经好嘅宝贵经验嚟， 好宝贵经验，原来。可以咁樣嘅，即其實我會覺得由 gate 即係由點講你嘅閘口咧，去到攞行李，去到過關，即係難極都應該唔使請補習老師但原來都有咯。不過真係可能有啲即係點講啊？有時候有啲咁嘅需要啊，譬如細路仔啦，嚇，即係你真係唔得閒帶個細路仔去，嗰、個細路仔可能得十一二歲，咁你可能個爸爸媽媽好擔心你就可以請一個咁嘅咁嘅機場嘅服務咯，喺機場入邊嘅，喺禁區入邊，我講緊係。 咁唔怪之問大人完全唔擔心啦， 我冇請啊，我冇請到啊。 但係已經可能上次已經有個經驗啦，同埋加上今次就已經有一個類近嘅經驗啦，就係、你個閨蜜，雖然就唔可以去到禁區嗰度照顧佢，但係閘口已經照顧佢， 但係都好擔心噶嘛，因為佢講。 即係佢哋嗱，同埋你如果你真係送人去外國，人哋講移民啊，或者係留學咧，你個行李可以寄幾多 luggage 有幾重啊？啊呢樣嘢好關鍵噶嘛，即係有啲航空公司可能同一張機票Y class 咁樣嘅30kg，有啲20几kg 有啊，30kg，但係如果你識得埋學生飛咧。同一個價錢的 Y class， 但是你俾咗張學生證佢，或者俾咗學校嘅接收你嘅信，咁咧佢可以加你嘅行李寄倉嘅重量嘅，可以加到40，或者有啲係加到45嘅喎。 咁我加兩個行李得唔得㗎？如果係嘅話，可以嘅。 總之你就係 total 45，每一個行李唔好過23kg，因為咁樣係挑戰咗嗰個搬運員嘅人體極限啊嘛。即是你有两件两件 total 45，你一件45呢就其实不是那么好的，就是对于都你几难执到一件45的，你除非入面全部都是砖头或者是书或者是金砖。 你自己都拿不到啦， 对啦， 你自己不方便。 同埋其实入面其实嚟緊都冬天啦，全部都摆呢个冬天衫啦。 冬天衫是有厚的。 佢啲口罩嗰啲你点样拎过去呢？ 其实口罩不是占好多位的咋。 反而是。 是啊，因为佢最占得大位嗰个是电饭煲。要带个电饭，我冇谂。 将啲口罩塞入电饭煲入面咯， 啊都系啊，呢个方法啦，系啊系啊。咁但系电饭煲咧，啲人就提议咧，即系你买嘅时候，嗰啲人同埋可唔可以寄存行李？因为而家成锂电系唔可以噶嘛。咁佢卖电饭煲嗰个咧就话最好手提啦咁样。咁我就话一电饭煲佢啱啱有个病噶嘛，我话你咪当手袋 啲训练啊咁样咯， 将啲单开将啲摆晒入去， 买足咁咯。咁但系咧，其实电饭煲入边咧，咪讲笑就系头先讲笑啦。咁入边有啲吉位噶嘛，你即系摆米嗰度哦。咁我话你收翻啲物啊落去咯，抵翻啦。你唔系吉咗个位啊嘛，咁样嗰个就摆落手提行李嗰度咯。咁呢个一样嘢啦。咁跟住咧，咁佢仲买咗一个点讲咧即都怕電飯煲不知道行不行的，但是他有一樣東西他買了過去呢就又不放了去寄倉那些，就一定要手提，那個叫攪拌杯，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即一個我們平時好像大型一點grande 那麼 size 的杯，但是他頂過了他有一個呢螺旋 長 片這樣的，咁其實我諗，如果你反轉個杯，即係你哋擺咗啲生果啊，你反轉個杯嘅時候，佢就發發發發發發發發發啦。然後即係你睇下你點樣再加水或者點樣。 但如果呢個手提可以拎到咩？因為嗰把刀佢會唔會當你有危險品啊？ 你真係聰明啊！就係咁嗱，因為佢入邊有個鋰電噶嘛，佢叉電噶嘛，咁就唔可以擺落去嘅夾啦。咁佢就擺喺手提。咁所以我送機嘅時候，即係我結果都有送機啊嚇，因為我雖然我揸車噶嘛，咁我送啦。咁跟住咧，我就話。咁我見佢拜拜拜拜咁樣啦，咁跟住我就猛喺度逼自己諗，快啲翻去寫嘢啦，快啲翻去寫嘢啦咁諗咯。咁但我都要等一等啦，我等到佢真係去到即係而家又收咗電話又成噶嘛，你真係插埋個香港身份證，佢真係正式個禁區先走啦。咁我哋成家人就企咗喺度15分鐘啦，結果佢就打電話嚟啦。咁我諗住第一句得啦，我入咗禁區安全啦。佢唔係。佢就唔係，佢哋唔俾帶嗰個 杯啊，攪拌杯 啊，咁樣，因為刀片啊嘛。結果咧就帶翻佢出嚟，然後俾翻個杯喎。但如果我唔留喺度，嗰個杯就冇噶啦，掉埋落去嗰啲lighter嗰度。 但冇得拆開啊，即係電池就話。 如果一早我做咗啦， 刀片 係啊，一早就做咗啦，係啊，所以好多奇遇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而家有陈宇谦喺度新闻。民阵就警方向十一游行发出反对通知书提出上诉，公众集会及游行上诉委员会驳回上诉，维持警方反对游行嘅决定。警方表示欢迎裁决，认为有理由相信有关活动属人多聚集嘅高风险活动，会增加参加者同其他市民感染新型肺炎嘅风险。警方当日会部署足够警力，呼吁市民唔好参与未经批准集结同受禁群组聚集。民阵召集人岑子杰表示，聆讯结果同早前估计一样系失败，批评当局一直叫港人习惯疫情嘅新常态，唯独游行集会无法如常举行，认为情况荒谬，呼吁市民当日着黑衫作表态，表达对十二名被内地扣押港人嘅关注。岑子杰话，无法估计当局会打压到几时，强调民阵会继续申请游行直至成功为止。网上有人发起纪念占领行动六周年，一批市民在金钟太古广场内聚集，警员进入商场截查一批记者和新村急救员反光衣的人士。较早前有大约三十人在太古广场内高叫反修例口号和唱出反修例歌曲，警员进入商场之后在商场不同楼层戒备。立法会财委会通过240亿元第三轮防疫抗疫基金拨款，撥款以37票贊成、23票反對獲得通過。在表決前，跨黨派議員都質疑保就業計劃，同時建議政府推出失業援助金，政府就強調要審慎理財。民主派議員一度動議中止議程，建制派反對，財委會會議在表決後結束。對於政務司司長張建宗說十一前推出粵港澳健康碼通關的機會不大，工聯會立法會議員莫美娟表示非常失望，認為健康碼對跨境家庭和工作者有非常重要的作用，遲遲未能推出健康碼會對他們造成很大影響。莫美娟說，本港至今仍然有源頭不明個案，未能做到清零，亦有一大部分市民沒有參與普及檢測，令廣東省的城市對香港控制疫情沒有信心，期望政府在防控工作加大力度，以及盡快和內地當局商討落實。另一名工聯會議員郭偉強就提出，容許居於內地的香港市民返港時持有陰性核酸檢測計劃，核酸檢測結果可以免檢疫14日，相信措施會是安全恢復兩地跨境人流物流的重要開端和試點。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27,690点，升51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355点，升5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汇价：港元7.75，日元105.48，瑞士法郎0.928，加元1.336，人民币6.814，英镑对美元1.288，欧元对美元1.167，欧元对美元0.707，新西兰元对美元0.65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71.03美元。卖出1,872.15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以及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同局部地区有雷暴。听朝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东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有骤雨同雷暴，接近周末骤雨减少。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是 Lazy Lion， 为了抗疫，搭交通工具应采取以下预防措施：避开繁忙和人多挤迫的时段，善用弹性上班时间。搭车时应戴上口罩，可以的话开窗保持车厢空气流通。乘搭公共交通工具或触摸公用设施后，要用碱液和清水或酒精搓手液清洁双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开心听歌，不开心听歌，顺境听歌，逆境 更加要听歌。 我系风骚快活人嘅曾志豪啊！逆境自强，一定要听郑伊健嘅《友情岁月》。不相信会绝望，不感觉到愁绪，曾共度患难抗疫日子，有你有我，总有乐趣啊！ 第二台同心抗疫，听歌心情都好好多。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佢嘅创作力量同幻想 系咪可以吓你一跳呢？ 除了见识到他的 EDM 创作之外， Terence 还示范了幻想的世界究竟可以有多天马行空得来，有多奇形怪状，还邀请乐迷进入他这个空间。 假使根本搞不清，就别要再求神确认。 作曲林家谦，填词 Oscar， 编曲有 Visual Nation 林家谦，监制周石汉林家谦。今个星期上榜第四个礼拜，停留在中文歌曲龙虎榜殿军位置。林家谦《特伦斯梦游仙境》，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二台中秋好鬼赞，全家开心一齐玩。 我哋敏感时刻嘅 Kitty 茉莉阿妹啊，如果揀一隻灯笼最代表自己，你会揀边隻啊？ 家 姐，我梗系揀有音乐嗰啲胶灯笼啦。 你个样都唔系好， 我个人够环保嘛。 哦，咁我都揀胶灯笼啦。 你个样都唔系好， 唔系咧，我个样同佢一样，真系咁胀爆啊！ 敏感时刻，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你中秋节快乐！ Every Monday to Friday from 10 p.m. to midnight, Erica, Kitty, Morley, Curiouser and Curiouser. Let me recap in Cantonese. 香港电台第二台晚上十点至十二点，李敏、崔洁彤、莫莉，敏感时刻。 And I'm Uncle Shu, and I'm not even in a program. 新聞回到嚟呢度，繼續都係香港電台第二台嘅敏感時刻。直播室入面有敏大人，有 Kitty， 依然仲有茉莉喺度。 係啦，咁雖然咧我個節目入邊咧就好少講啲好刺激嘅嘢啦，但係呢一排最打動我嘅嘢咧就係呢啲啦。咁同埋我相信好多父母咧都係即係喺九月份咧係送咗佢哋嘅子女去外國讀書啊，或者考慮唔送住 term two 睇定癲，因為個個都係即係。都即係如果送子女去，點解應該話唔係送啊？子女喺外國已經有一個學籍嘅時候，你就要考慮啦嘛，去同埋留啊咁樣啊。咁同埋有啲真係冇得唔去㗎，譬如我有啲朋友嘅仔女，佢係做物理治療嘅，咁甚至譬如我自己個本科心理學啊，你要讀就臨床生心理學，咁你冇得成日都 online 噶嘛，你真係要實習噶嘛，咁嗰啲就一定要去。咁如果你真係選擇咗去咧，咁其實之前都仲有好多嘢要準備啦。咁例如買可以買會唔會買到份保險啊？即係嗰啲係放行李啊，或者 delay 啊，咁你知啦，英國啊、美國啊嗰啲咧，啲航空公司成日都聖誕罷工啊嘛。咁如果你買呢份有冇著數咧？咁另外我覺得可以講一講嘅一樣嘢咧，就係攞呢一個學生簽證啦。 嗯， 我是近十年来觉得最难攞的一个政府的文件就是学生签证、 哦、反而是啊，我以为是那些呢申请那些什么基金什么基金那些才难的嘛，现在经常都可以填很多科。 老实说申请电影基金即是我现在一套即是我一套处理作申请电影基金、嗯、你都可以有即是公司的同事电影公司的同事帮你做 budget 啊，帮你联系、嗯、啊这样咯。咁我即係我自己有做 PowerPoint 啊，我鍾意做 PowerPoint 嘅，同埋我係唔信人咁樣，我自己做啊。咁但係我做完就 OK 㗎啦嘛，咁就去咗 present 㗎啦嘛。咁得同埋唔得就係咁多嘅、嗯、即係你需要嗰个努力就係咁多。喂，但係呢原来申请学生签证呢即係好多迷雾嘅。咁因为我个女呢佢可能有少少愧疚啦，佢觉得我都18岁啦，唔想再、嗯即系我系成年人啦，咁又应该唔会好鬼难啩，系咪啊？即系喺香港，即系香港人啊，换翻个特区护照，咁你其实网上啊，或者你申请身份证啊，那个感觉系好畅快、好流畅噶嘛，打一次咁就搞掂噶嘛，快过打针啦，我哋讲。咁但系呢、這个即系原来呢一个即系譬如去英国先啦讲。美國的簽證你直接去美國領事館，但英國的簽證你就、要經由一間公司，其實我不太知道那間公司的背景，它到底是私營公司還是英國領事館 appoint， 當然它 appoint 他們之間的關係是什麼、嗯、我不太清楚，但是原來要 book 它一個 appointment 即是預約呢，你首先都要給幾塊水去預約啦、嗯，那預約嚟做咩呢？因為佢要打手指模啊，佢哋叫啲叫 biometric 嘅 data，、嗯、即係佢要攞曬你十隻手指模先咁樣。咁、嗯、你上去其實打手指模啊，同埋俾文件咁樣啊， 就幾百蚊啦。 但係你嗰個預約咧，你嗰個預約本身都幾百蚊嘅，嚇、嗯。咁、啊、我當你嗰個預約服務係俾你打手指模。咁、嗯、但係普通預約咧都要係30日後喎。係、嗯。咁因為我个女女收到学校话确实接受佢啦，即系收生书啦嘅时候都已经系八月中啦嘛，再等30号已经开咗学，即系30日已经开咗学噶啦、 嗯。快证快证加钱， 嗰啲唔系叫快证， 叫做咩？ 嗰啲叫快 appointment， 系 有咩分别啊？ 冇，俾多啲钱 唔系搞你先啦，即系快 appointment 就系话你可以 十日 一个礼拜后就可以见嘅 appointment，appointment、啊、appointment 是 appointment，、哦、但系申请嘅证系申请嘅证， 申请嘅证就已经攞到个证，而你头先讲 唔系啊，所以咪话好复杂。首先你要约会到呢个女仔啊，你要约呢个女仔啊。如果普通约就系俾几百蚊吓，但你要等一个月。 系 如果你要约呢个女仔快嘅一个礼拜嘅，你就俾900蚊， 系 差唔多 double 系 吓咁。咁你都要俾㗎啦，咁因为我机票都改两次啦，即係我冇諗到咁，但係即係佢个 website 寫明㗎，啊你未攞到呢啲你唔好买机票，但係其实喺现实嚟讲係唔得嘅，因为你係要攞到嗰个学校话俾你听收你啦，然后佢有个 confirmation number， 即係好似机票有 confirmation number， 你先至可以 book 呢一间公司帮你打手指模，你先要约嗰个女仔嘅，咁、 嗯、 但係呢大学咧就迟迟唔俾，咁跟住我个女咧不断咁去写信话，你可唔可以快啲俾个 confirmation number 我？跟住佢就我哋咁你唔使担心嘅，我咁多年都冇事发生咁样咯。 嗯、 你梗系冇事发生啦，人哋都冇话分俾你听，几辛苦攞嗰样嘢，你梗系冇觉得冇事发生噶。咁佢就真系八月中先唔俾个 confirmation number， 其实就如果要申请嗰个约会咧，要去到九月中噶，但系九月中咧只系约会到啫噃。 你未 confirm， 未同佢申請，即係未真係申請，你係約會申請就喎，你未申請喎。咁、 嗯、 你就要約會上去啦。咁但係我哋又遇到啲咩問題呢？就係、是、原來你約會之前咧，你要 upload 曬你嗰啲證件啊，嗯、或者係申請書喎。咁但係佢嗰個 website 咧成日 crash 嘅喎。咁、嗯、嗰個女咧就 upload 剩一份文件，嗱、嗯、嗰份叫 X file 先啦，當係 就輕咗啦。 咁就上唔到去啦。咁去到咧，其實佢已經一個女仔好驚噶啦。佢已經係比較擔心，佢就諗住去到打即係嗰啲姐姐會話俾我聽做乜啦。佢已經好有經驗啦，一日做幾廿個咁樣啦。咁佢咧就去到佢就約咗個快 appointment，、 嗯、 然後就打呢一個手指模。咁、嗯、然後佢就懟啲文件俾個姐姐，個姐姐就話我唔收噶啦咁樣。 咁其實佢咁諗住，你而家唔收，咁我咪翻屋企再 upload 咯，咁樣。咁跟住咧就佢就同佢講啦，如果普通證咧就應該我唔知幾多錢啦，普通證咧就應該 又要等幾耐？今次 當兩個禮拜有啦，即係當二十日嘅工作日啦，普通證當二十日，哇！咁如果係咁樣咪已經 咁 啊十月幾十一月噶咯 喎， 咁啊你申請快證啦，快證2300， 哇！ 系啊，咁即系话 快证系快几多先？但系 快证咧就系五至八个工作日。 哦， 咁又咁嗰度有一样嘢咯。咁跟住咁跟住佢就好望快证啦。咁因为其实机票都买咗啦，已经开咗学成个月噶啦。如果系咁，如果你读物理治疗嗰啲咧，其实你系 miss 咗堂。有啲甚至会系如果你过唔到去交学费咧，佢会取消你个学位噶。咁但係當然個小朋友就冇咁淡定啦，佢就好緊張要有啦。咁佢好啦，我買快證啦。咁佢又補習噶嘛。咁佢就翻嚟同我講，佢話：哇，我補咗好多堂，佢先買到個快證。咁仲要佢唔收 Visa 喎。咁一個細路女點會無端端有2300蚊 cash 咧？咁嗰個姐姐就話：我哋就嚟收工噶啦。咁因為點解咧？佢嗰個正常嘅 appointment 咧，就係同9至3点钟啦。咁嗰啲快嘅 appointment 咧，就係3点至5点俾你嘅，淨係 lock 段時間嘅。但係我心諗咧，咪就係因為有你呢啲咁嘅快 appointment 咯，所以嗰啲正常 appointment 慢嘅就咁慢啦。 所以正常 appointment 更加要30几日咯。咁啊，明唔明啊？即係呢件事。我 figure 唔到啊！即系而家就系、是、即系你讲紧，我唔系搭飞机嘛，搭飞机我 business class 同 first class 你就可以入先咁样，即系咁你就即系而家就变咗搭飞机咁啦吓。咁跟住咧，咁佢就完咗个 appointment 去翻嚟啦，咁谂住 upload 埋嗰个 X file 啦。咁但系嗰个 portal 已经删咗，咁即系话咧，佢成个申请咧系欠一个文件。咁跟住我就晕低啊！我话。咁你即系话咧，你等完5至8日之后咧，佢翻嚟个 result 就会话俾你听欠文件啦，咁你就有机会重新申请噶啦。 咁佢2300系咪完结噶啦？ 我觉得我而家血压好高啊！听首歌翻嚟先，继续讲啊。 绷紧的脑部何时有烦恼场？你可知这个地球上有千亿种怪异模样，发出酒馆照着迷幻告别惆怅。说过去那雪收心奇香，这局里发觉有马怪演奏一场，暗笑我这岁数爱幻想，你却变作幻石心不知。 假设根本搞不清，就别要再求神确认。 虽然过程好辛苦，但最紧要顺顺利利去到英国读书。這個、 你 谂 住 开 第二啲啦，我未讲完， 未讲完嘅， 未 讲 完 嘅， 未 讲完嘅，2,300蚊搞个快证，翻到屋企发现遗漏一份文件，咁即系5至8日之后发现唔得、啊，小姐，你个申请漏咗嘢，咁系咪要再俾多2,300蚊咧？ 即系其实咧，佢五至八日所谓叫快证咧，佢唔系真系叫快证，佢系快 reply。咁跟住咧，我就知道原来佢系会咁样嘅，佢会收。收咗你嘅旅行文件啦，然后寄翻去英国啦，咁可能英国又要寄翻翻嚟，所以佢都可能有啲 courier 嘅钱嘅。 嗯， 咁但系佢寄翻翻嚟咧，可以系真系已经话俾一个暂时嘅证理吓、你可以入嚟啦咁样。 但系唔需要2,000几蚊咁多啊？ 啊，我真唔知道，你我真系唔知道。 佢就算要去要求佢手写一份都唔使咁贵啊。 等于啲老公话：，哇，你只钻石戒指唔使十几万咁多啊，咁样唔知喎，石头嚟嘅啫，仲细过粒鼻屎啊，即系唔知嘅价值嘅嘢。咁即系讲到边度咧？就系呢一个 2,000几蚊有冇范围会有？ 咁跟住系啦，跟住我就话：，我话唔得啊！你第时你真系要睇清楚，因为其实咧。因為我哋做師奶就睇清楚啦，我話你俾個網站睇下啦，我上網站睇完，原來佢好多服務嘅喎，咁佢原來咧仲有個 scanning 服務嘅喎，即係你 upload 唔到上去，佢可以幫你 upload 嘅喎，咁嗰度係收100几蚊嘅，跟住仲有一個服務喎，我真係從來冇見過服務，就係、是、幫你 check 齊你啲證件齊唔齊嘅服務啦，嗰、那個服務係收200蚊嘅， 哇，其實我唔知點解硬係覺得咧咁多啲服務咧，就係、是、其實佢。嗱，衰啲講句陰謀論講句，係咪特登就係想喺呢度都可以攞到你哋少少嘅錢咧？ 我真係唔知道，可能嗰間公司咧，其實最主要個服務就係幫你收集你嗰啲 biometric 啊，即係手指模啊，或者將來佢需要你瞳孔啊，我唔知道啊，或者血管啊，呢啲叫 biometric data。佢根本佢主要就係佢有服務機去幫你收集呢啲嘢咯。咁如果你有本事喺屋企 upload 曬嘅咧，你咪 upload 曬啲嘢咁咯。咁但係我哋 upload 唔到咧 ，upload 唔到咧就原來要早響嘅、哦。如果你唔早同佢講咧，佢就以為你已經 upload 到啦。咁佢就唔會主動同你收嘅，因為如果嗰個公司佢心入邊佢諗住我嘅服務其實係幫你收爆即係你個係整手指模嘅啫嚇。咁佢咪或者收埋同埋收埋你個 passport 寄過去，佢咪就唔會同你。逐樣講咯，即係你明啊？即係佢如果佢哋個角嘅立場，但我哋普通市民梗係唔會咁諗噶嘛，因為一般你申請嘢，就算你係申請特區護照啊咁樣。咁佢都會幫你 check 埋，如果唔得佢就會叫你走嘛，但佢會幫你 check 埋噶嘛。咁、但係佢呢個咧，佢唔會叫你走嘅，佢亦都唔會同你 check 嘅咁樣。咁但係總之阿女同我講話真係 upload 唔到。咁但係因為基於我會覺得其實當中係有個有個誤解嘅，因為我話咁你有冇懟過俾人先？佢話我有，不過佢話唔收。 咁頭先佢唔收，佢係唔收你份 hard copy 啊，定係佢唔幫你 scan 先？系咪好微妙呢啲嘢？但系一个十八岁啱啱即系初出茅庐嘅即系初生之族，佢又好少买餸同猪肉佬讲价。其实佢真系唔会明白，因为学校如果你系学校老师咧，佢唔识你都会教到佢识，你会帮佢做埋。咁所以我话其实你少少嘢就已经即系我喺社会嗰度咧，即系人浮于事嘅。你少少嘢唔问清楚咧，就可能系一个效果会错咗。我话不过嗰日你系咪真系有怼俾人？佢话系啊，嗰个人拧头唔肯收啊。佢话佢因为佢嘅我未讲话嗰啲快嘅 appointment 咧系系三点以后问佢 book 到嗰个系四点几。但是呢就因为前面的 appointment 梗係会骨牌效应咁褪㗎嘛。咁所以到佢嗰时候呢都已经係差唔多要即係所谓五点钟啊，有种收工嘅 mood 啊，兼佢仲要即係佢仲真係叫扑落街呢去攞个2,300元啊嘛。所以佢我諗佢思考唔到㗎，所以我完全都冇怪我，就係就话俾佢听，出面啲人唔係个个好似你阿妈咁样㗎啦，你即係要小心啲。但係我话嗰边其实都我自己觉得呢嗰边都有个责任，因为你怼嗰份嘢俾佢嘅时候，佢其实都应该问多一声啊。咁你有冇 upload 到先？咁样吓，即系佢点会 expect 到你系咁样，即系冇 upload 到？咁所以咁跟住咧，我嘅因为佢系星期五嚟嘅 appointment， 所以我就星期一晨早八点钟咧，即系佢哋八点钟咧，佢系咁样嘅，佢八点至九点咧就系、是。派 result 啦，派结果嘅，咁佢因为我谂佢嗰程机咧，即系嗰啲结，即系嗰啲嘅情信嗰啲回复咧，佢嚟咗咧，佢就会俾一个短信你咯。因为阿女咧都同我讲，佢话佢坐喺度等打手指模嘅时候咧，有个有位同学仔啦，就话上嚟攞个情信结果啦，即系所谓攞个签证结果啦。咁但系嗰个人就冇啊，而家唔发得俾你噶，系八点至九点噶，即系而家唔系八点至九点就唔俾你噶啦咁样咯。跟住嗰个男仔就拎住个短信，唔系、啊、你话今日有噶咁样咯。咁但系佢就但系网站写明八点至九点。所以好彩啦，我食咗血压药先去啊。咁但系咧，我而家已经讲咗一即系讲一轮，我仲未讲到底我系咪要 apply 两次。咁不如11点新闻翻嚟之后，我讲下呢、這个即系攞学生签证嘅个波涛啊。

十一点新闻之后翻到嚟呢度，继续香港电台第二台敏感时刻。 我哋攞呢个签证攞成半粒钟， 同埋已经 feel 到系无数咁多钱，同埋无数咁多嘅时间。你攞个快证，其实不停你咁样又话要 upload 啲快证，你谂住快证系好简单一样，其实仲有快 appointment。然后仲有个快证，但佢快证又唔系成日有嗰个海鲜噶，即系海鲜唔系海鲜 quota。因为如果佢嗰排冇咁忙咧，佢又唔会叫你搞快证嘅。但系佢忙咧嘅时候咧，咁佢就会叫你搞快证咯。如果你想快，如果你唔想快咧，真系可能成个月咯。 咁你上到去系咪真系眼见都多人去搞咧？定系其实唔好多？ 其实唔可以用眼见噶啦。我觉得而家我哋。即系喺呢个后真相时代咧，你见到冇，即系你见到个牙医冇乜人，系咪代表佢冇客？又唔系嘅。你嗰日见到个牙医好多人，嗰日啊好忙啊，你等成两粒钟啊，其实又唔代表个牙医好 好多客。 可能佢喺入边沟紧女咧，真系唔知噶嘛。咁其实我谂多就一定多嘅，因为你始终系讲紧八九月噶嘛。咁你谂下英国几多间学校吓，咁就一定会系多嘅。咁就我頭先都講咁，佢就冇即係攞咗個快嘅 appointment 啦，攞咗個即係申請埋個快證嘅 result 啦，即個證嚟到咧，唔代表真係已經話 OK 噶。如果你漏咗佢個 result， 就話俾你聽你唔 OK 咯。 咁佢漏咗份文件係咪就唔 OK？ 有機會唔 OK 噶。咁所以我就話你點都要塞翻份文件上去啦。咁所以就佢星期五個約佢嗰個約會咧，就係令佢即係嗰個 appointment 咧，就令到佢。明唔係令到佢，總之佢就冇喺嗰度成功完成交曬啲嘢，咁可能又係基於我冇買嗰個咧$200嗰個幫你 check 曬所有嘢齊尾嗰個啦，咁所以我就話，哎呀，哇！星期五佢哋應該你係 last appointment， 但係佢哋應該唔會咁咁急會 send 曬啲嘢去英國住啩，希望咁啦，咁就嗱嗱臨星期一就八點鐘啦。咁佢就派佢就真係喺度派緊 resell 嗰啲啦，咁但我哋講你有冇 resell 啊咁樣樣，我唔係我話我哋漏咗份文件未 upload， 咁佢就話哦冇得咁樣噶咯噃，你上個禮拜我哋 close 咗你個 file 噶咯喎，咁樣 呢啲又咁快收 啊？係啊，咁 upload 咁耐啊？ 咁跟住咧，咁我就話我即係我好似好慘嗰啲咧，即係嗰啲點講啦？即係 個樣 好慘，好悲涼咁樣啦。響一首響一首呢、這個小提琴音樂先啦。跟住我話，但係上次你哋真係冇幫冇收埋我呢一即係呢一個 X file 到、這、呢個呢、這個文檔喎、啊。跟住佢話咁跟住佢話我冇可能嘅。如果你話 upload， 我哋會同你 upload 嘅。咁、我話係，但係其實當中有好。即係我哋係有拎過俾你個reception 嗰個女，即係唔係因為個 counter 女仔，咁我仲要講明就話係第一號 counter 戴眼鏡嗰個女仔，我哋幾點幾點 appointment， 咁我哋懟埋俾佢，然後佢另頭話就放工啦咁樣。咁呢、這個就係我女嗰日講噶啦，咁樣咁啊，所以我話可唔可以俾多次機會幫我哋 upload 埋？跟住佢話其實呢個 file 真係已經刪咗，所以可能佢哋叫做 close 咗，我唔知佢哋嗰個 portal 係點樣做。咁跟住咧，我都坐喺度唔走啦。我有少少覺得自己好似上房嗰啲咧。咁我真係唔知點啊，因為你跟住你又唔可以即刻而家即刻申請過啦。我而家我又快 appointment， 唔係喎，你又要等佢嗰個 result 嚟先喎。咁跟住好似死狗咁樣啦，咁始終咧人咧係有即係血肉同埋感情嘅，咁跟住其中有一個 reception 嘅即係嘅女士啦，即係全場最靚嗰個啦，就起埋心底。跟住佢話不如咁啦，我唔話得事嘅，即係佢冇話唔話得事，佢大概意思就講好啦。你100点几咁啊，你9点几再上嚟啦，我諗你都未食早餐㗎咁樣。咁事實上我真係未食早餐咯，咁啊跟住就落去食，即係揾個 coffee shop 嗰度坐低啦。咁然後我就覺得，即係邊度有點解咁艱難嘅？而家呢個社會，以前咧我哋咧就係攞住個A level result 啦，就唔使form 6已經報定噶啦。而家即係 DSE 或者 IB 都係 form 6已經開始報啊。跟住有咩 predicted grade 啊，跟住有個 result final grade 啊，然後睇下你個 final grade 啱唔啱翻你個預期啊。如果唔啱預期，你又攞唔到。我覺得而家真係 好，即係對於班小朋友嚟講，其實係好困難嘅。即係我哋一出世咧，我哋睇金庸小説嘅係好仗義、好簡單。佢哋一出世咧就係睇呢一個咧飢餓遊戲嘅，一出嚟就殺戮嘅。即係所以我都好明白而家啲小朋友點解咁佛系咯，因為佢哋要面對，佢哋每日面對嗰啲嘢係炸，就是、過五關斬六將咁樣啦。咁跟住我就同阿女坐咗喺個 coffee shop 嗰度啦。咁跟住我話我哋要等成粒鐘咁樣啦。咁跟住佢就即係到老掛咁，不媽咪我買啲嘢俾你飲啦。咁嘅時候咧，我就覺得嗰一你知啦，阿敏達係唔想嘥時間啦。我覺得嗰一粒 又衝翻上去， 唔係，我知道嗰個老細一定係未翻，一定係九點零翻咁老細。以我唔使 study 心理學都知啦。跟住我就用嗰一個鐘嘅時間，我就寫咗個故仔啦，又係。就係、是、寫一個人申請，即係申請，即係由我諗下，如果一個劏房嘅女仔，佢要好，即係一個劏房嘅女仔要去一間好知名嘅大學讀，你諗下佢個過程幾辛苦？我淨係申請，即係我淨係申請呢個學生簽證都可以係一個階段，你已經可以佔十分鐘啦。你諗下呢個劏房嘅女仔啦，如果譬如佢係而家讀書，佢係 Zoom， 即係要 Zoom meeting 嘅。你知而家係即係佢哋唔翻，佢唔翻得學噶嘛嚇、即係如果你屋企好窮，你翻學其實冇人知道你屋企好窮噶嘛。但係如果你係即係屋企唔好嘅環境，你其實真係唔敢俾人睇到佢係點嘅。同埋你點樣 zoom 咧？你隔離嘈冤巴閉，你個 wifi 得唔得咧？咁我就諗起呢、這個上流寄生族啦，呢、這個 parasite 一開頭。你有睇噶嘛？大家有睇咁。一開頭其實就係而家嗰個貧窮就係話你冇 WiFi， 你就係貧窮噶嘛。所以你要黐人啲 WiFi 嘛。咁我其實真係覺得而家啲小朋友好辛苦咯。咁跟住咧就好啦。咁我寫完個故仔都仲有少少時間剩，即係佢真令到咧我把火好勁啊！所以我嘅啲創作係嚟曬。咁我哇呢啲啦，嗱呢啲我同學女講話呢啲戲啊，呢啲戲好多影展中意噶啦，你睇下嗰陣啦，出貓敢死隊出貓特工隊啊，都咁得啦，即係講下啲教育制度啊，啲社會現象嗰啲咧，呢啲 film fest 啦，我第時你攞嚟拍啦自己。咁我跟住九點幾上到去啦，咁嗰個好靚嘅 lady 咧見到我，跟住佢就有一種官僚式嘅親切，即係見一見你，你入嚟啦。即嗰啲咯，好難得噶啦。通常唔係你做乜嘢噶嘛，然後通常啲嘢係唔得噶嘛。佢入嚟，然後叫我你坐低啦。咁又你要跟住話啊，你要 scan 咩？你快啲 scan 埋去啦。咁跟住我其實我哋爭一份 X file 啫嘛。佢話嗱，其實反正你都要俾百幾蚊噶，你所有嘢都 scan 曬去啦。我真係覺得咩都 scan 咗，我爭啲想除埋條底褲俾佢 scan 埋過去。咁就 scan 完啦。咁 scan 完我其實個心都驚嘅，因為我已經睇咗個 website， 我知道原來佢仲有一個服務咧，係幫你 check 咩嘛。咁我就諗。咁我係咪豪埋嗰200蚊咧？就無後顧之憂咧？但我真係覺得應該 OK 咯啩，即係除咗底褲之外，其他嘢都 scan 曬啦。咁就走咯。咁就結果咧就係、是都係八日之內可以攞個 resell。但其實攞 resell 嗰時候都好驚嘅喎。你可能係 no 嘅嘛？ 你 可 能都唔 係就係爭條底褲， 就係爭底褲，或者係底褲唔係呢只底褲咁樣喎。咁同埋我阿囡囡就講話，其實咧我有個另外一個朋友咧，同我差唔多時間 apply 嘅，佢已經有噶啦，有佢已經有咗個簽證嘅，即係呢啲就係令到我好唔好費解咯嚇咁我話算啦，我話你唔好同人比較啦，人嘅痛苦係嚟自於比較嘅，就只要你有個簽證就得啦。咁結果就到第。未讲完，到第八日啦，我哋数咗话第八日都未有嗰个信息，咁就开始心慌啦。因为其实隔几日就已经个机票要飞噶啦嘛，即系要 mark 到咁样。咁跟住我哋又要上去啦，我上去，跟住我去讲啦，你就同人哋数啦，你唔好当今日系第七日啦，你一定要当今日系第八日，因为其实你唔知道你申请嗰日系第一日啦，定系申请之后嘅第一日系第一日噶嘛。我话你唔好咁样讲啊，你唔好话听日，你要讲今日啦，急切啲啦咁样。咁跟住好彩都又遇到嗰个好靓嘅 lady 啦，咁佢见到我，咁我就记得佢啊，崔小姐咁啦， 即系佢完全系冇电话可以 contact 到你， 我仲未讲俾你听。佢咧，因為佢其實你而家係向英國申請啊嘛，佢係有一個電話，有一個電話咧就係+44嘅，其實即係英國電話啦。你打電話去咧， 佢每一個電話頭一每一分鐘係收你一磅， 哇！ 即係十蚊， 即係逼你一定要每一次行過去詢問。 跟住咧就唔係佢唔會答你問題噶。我點解會知道咧？就我咁如果問題點問？跟住懟張紙俾我啦，即係香港嗰個 office 啊。即係如果你有問題，你已經問翻英國嘅人，咁你就打長途電話過去咧就。你除了個長途電話費，你仲要俾每一分鐘大概是一英磅啦，即十蚊啦。咁跟住阿女咧，就之前未佢唔敢話俾我聽，佢個 X file 未搞掂啊嘛，同埋佢根本即係佢會覺得係有啲問題，佢自己已經嘗試個電郵去咯。咁電郵咧就收三磅每一個電郵， 電郵都要收錢。 係啦，咁跟住咧，我唔記得咗咧，佢係。知唔知未必是呢一间啊，就是你打电话佢你打电话去咧，佢就可能是开头是嗰啲嗰啲咧，即如果你是咩服务嘅，你按一咁样，咁嗰啲已经几十秒噶啦嘛。跟住如果必要时候咧，你可以电邮，你明唔明啊？你打电话俾十蚊，佢叫你电邮， 电邮再要俾多三蚊， 三磅。咁呢個真係我頭都暈埋啦！我覺得喂你呢啲真係其實係老點啲後生仔啊！我明點解啲後生仔對於個社會咁失望㗎？即係佢連第一行出去行完嘅第一樣嘢都咁樣喎、啊。咁其實唔係淨係呢間㗎喎，佢話佢有時即係佢即係申請宿舍咧，又係咁啊，打電話去又叫你如果冇人聽咧，你電郵俾我啦。咁啊，電郵哥又叫你打電話去。呢啲真係新嘅官僚主義啊！嚇、好啦，咁啊講咯，咁因為我哋第八日咧都未收到嗰個冇話俾你聽幾點鐘，但係就係話俾你聽邊日去攞嗰個啊嘛。咁跟住我哋話咁今日第八日㗎啦，我哋未收到咁樣。咁但係見翻嗰個靚女咧，嗰個靚女唔知係咪認得我咧，因為我成日黑衫黑裙咁樣噶嘛，又好似死狗咁樣嘅。咁跟住啊，你拎嗰張飛嚟等我睇下啦。咁然後我真係見到佢咧，即係有個葵花寶典嘅，有幾頁嘢咁樣嘅。咁嗰幾頁嘢咧就應該佢可以 check 到喎。哦，你而家嗰個結佢話即係你交個結果咧喺個飛機上邊，你記住係結果咋，即係佢到你結果嚟，你打開可以佢話我哋英國唔歡迎你，或者你留咗文件啊嗰啲咁嘅嘢。佢話你就佢就話已經喺飛機上邊㗎啦，應該咁你可能今日晏啲就會收到嗰個短信啦咁樣咯。咁不其實你可以聽日朝頭早嚟㗎啦咁樣。 又再開咗。仲要八点几， 系啊，咁跟住我就，但我已经 feel 到嘅，应该系有嘅。佢话得俾你听喺飞机上边，如果冇嘅，除非系逃犯嘅，就只会喺飞机上边走嘅。咁第二日我同阿女讲唔得啦，阿妈已经血压好高啊，你自己上去拎啦。咁结果佢真系落，即系佢一攞到嗰、那个result 咧，佢就影张相俾佢。但系嗰、那个佢跟住同我讲，妈咪其实呢个只系暂时嘅学生签证嚟噶咋。 系， 佢话你去到英国间学校嘅。你要在学校排队再拿个真的签证。咁仲有呢，我其他师奶同我讲，你千祈唔好唔见咗呢一个学生签证啊，你再申请你又要俾好多钱㗎。 我真係好灰喎。 不呢个就係我个女女即係去踏出呢个社会真正接触。点讲啊？接触一啲大点样官营机即系官方机构，佢遇到嗰个例子咯。咁不过即系而家我哋咁差唔多11:30啦。但我讲埋咁，佢去到咧，即系开头会有啲思乡嘅。咁但系咧，佢后屘咧都好快就揾到佢嘅乐趣啦。咁点解咧？因为咧，佢好崇拜一个咧YouTuber 啦。嗰个 YouTuber 咧叫 Uncle Roger。咁你哋可以上去睇嘅。咁佢就系一个谂系华裔。可能是馬來西亞籍的華裔的，就去了英國那個生活的。咁我而家唔知佢，其實你而家世界即係 citizen of the world， 我唔知佢真係拎咩 passport 咯。咁咧佢咧就係、是、有一個video， 嗰啲 video blog 咧就係、是、講煮嘢食嘅。但係佢嗰個即係 breakthrough 位咧，嗰、那個起朵位咧就係、是、嚟自於咧佢咧喺度批評啊 BBC。 即係真係嗰個英國嘅電視台啊，有個節目咧就叫 BBC 唔知 Food 定咩嘅嚇。 哦，就係嗰個，上次佢喺度笑人哋誒 洗 米 嗰 個， 係啦。咁即係因為其實可能嗰個，因為嗰個印度廚咧，個靚女咧，靚女廚咧，佢就根據 BBC 提供嘅一個方法嚟洗米啦，係啦，煮炒飯啦。咁嗰個女靚女就話：，先問啦，今日咧我就教咧你蛋炒飯啊，大家唔使驚。咁啊 ，Uncle Roger 就話：，啊 ，free of。咩 fried rice? Why are you afraid of fried rice? 咁樣咯。We Chinese are afraid of earthquake. We don't afraid of fried rice. 即係佢係會用，即係其實佢自己講到流利嘅英文嘅，但係專登用呢一啲咁嘅腔嚟講英文啦。咁同埋嗰個靚女咧，就真係唔知點解佢實佢不買嘅時候，佢就用啲嗰啲英國嘅飲茶嗰啲English tea cup 嚟不買啦。然後量米佢就同佢講嗱，我哋咧就平時一杯米啦，然後咧就四杯水，跟住即係我哋旁人睇覺得好奇怪噶嘛。咁跟住佢跟住阿 Roger 就話。Don't use tea cup, use your finger. The first joint， 我哋系用手指量米， 量个水个高度嘛。 系啦，咁跟住咧，跟住佢就跟住嗰个女仔，梗系即系嗰啲水多个米，其实有少少足足地噶啦。咁跟住佢就话你睇，即系嗰个 Uncle Roger 话，哇你睇下啲饭湿滴滴，你点咪佢话冇噶啦，佢冇得救噶啦，You cannot save it， cook again 啊咁跟住嗰个女仔真系拎嗰啲湿滴滴嘅米咧，就摆喺呢一个星盘度，然后用水嚟再冲喎。佢话 what？ 佢要跟住佢就话唔系因为咧，即系佢太多水啊嘛，所以佢就用个呢。就又將嗰啲米同嗰啲米水咧就隔咗去， 即係擎一擎， 擎一擎啲水。 咁佢就話： 係啦， 咁點解你要洗米咧？ 佢第一佢真係煲嗰陣佢又唔洗喎，佢煲到濕曬嘅時候佢就洗咯喎。佢即係佢擎完之後又洗喎。佢話：如果你都洗嘅，你做乜用擎咧？咁真係好好笑嘅嗰個 Uncle Roger。咁跟住我個女咧就臨飛之前，佢真係睇十次嘅 Uncle Roger fans 嚟嘅。咁跟住佢即係雖然嗰晚佢唔好開心啦，覺得好寂寞啦，但係點知佢好快咧就發現原來 Uncle Roger 咧 喺佢附近啊。 系啊，我喺佢学校附近搭半个钟头车嘅一个公园度开档啊，咁然后佢就真系走去揾下 Uncle Roger， 佢卖咩啊喺嗰度？ 因为 Uncle Roger 有个餐车嘅，就卖海南鸡饭嘅，咁然后佢就走去即系佢就走去帮衬佢啦。但系帮衬佢嘅时候咧 ，Uncle Roger 会同你玩噶，佢就会俾一个剧本嚟睇啦。即係佢如果覺得你個人好玩啦，即係如果你真係好奪嗰啲，佢真係就正正經經賣嘢俾你啦。但係佢覺得你幾得意咧，佢咧就會俾個 script 你嘅。咁跟住咧，我個女咧就行埋去同 Uncle Roger 就買海南雞飯啦。咁跟住。佢就話：你可唔可以加啲味精啊？MSG 啊？你知西人就最怕呢啲嘢噶嘛？咁跟住 Uncle Roger 就哇 ，very good 啊 ，I like you 啊，you are my niece 啊！即係我覺得幾得意咯。咁跟住佢即係佢琴日佢個最即係 so far 佢而家 UK 最大嘅樂趣咧， 就每個禮拜去食海南雞飯， 就揾阿 Uncle Roger， 跟住佢就打電話同我講：媽咪，我可能有機會咧喺 Uncle Roger 啲片度出現。 哇，係喎！ 如果你睇下 Uncle Roger 啲片咧，佢话好得意，佢即系我嗰阵都要谂紧，佢到底系 scripted 啊，定系咧？其实佢搵啲素人去买嘢嘅，即系譬如嗰啲素人要买海南鸡饭，但系就唔要辣酱。吓、啊、佢就唔食得辣，咁跟住佢就话你有冇搞错啊？唔食得辣咁样，咁跟住譬如佢有啲即西人咪好怕食花生啊，嗰啲会即系会敏感噶嘛？佢就话有冇搞错啊？粒花生咁细，你怕粒花生？即系佢会咁样闹你咯。可以翻去睇下呢个 Uncle Roger 几得意嘅。 好啊，除咗呢一个之外啦，我相信大家而家喺网上面咧都应该搵好多唔同开心搞笑嘅睇啦，系嘛？我最近都睇咗個喎，係快速講啊！你大家可以上網睇下，有幾個後生仔咧，跟住之後喺度將一啲嘅戲啊、電影嘅名咧，加一隻字，只能夠加一隻字，或者改入面一隻字。 好好笑，原本我睇我都覺得好低能嘅，睇下睇下我都忍唔住喺度笑。 咁你想嚟睇下？ 咁你出得街噶啲名？ 唔出得街， 所以唔可以喺度舉個例。 睇下呢個 Uncle Roger， 係我哋互相交換呢啲片睇啊！好啦，一陣間咧十一點半新聞翻嚟，繼續有敏感時刻。一陣間十一點半之後就會有 Tabla Rainbow 嘅出現嘅啦。 阿 Kitty 都有睇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由郭荣兵报道新闻。政府夏季推出两幅市区住宅地，包括重推山顶文辉岛豪宅地，一策为二招标，以及启德一号地盘住宅地，两幅地合共可兴建630个单位。港铁黄竹坑项目亦都喺夏季招标，连同私人重建发展，下季预料可以供应2780个单位。原本今季推出嘅中环海滨商业用地延至下季招标。发展局局长黄伟纶解释，采用双送风制度，招标文件复杂，需时处理。对于政务司司长张建宗话，十一前推出粤港澳健康码通关嘅机会不大。工联会立法会议员麦美娟表示非常失望，认为健康码对跨境家庭和工作者有非常重要的作用，迟迟未能推出健康码会对他们造成很大影响。麦美娟说，本港至今仍然有源头不明个案，未能做到清零，亦都有大部分的市民没有参与普及检测，令到广东省的城市对香港控制疫情没有信心，期望政府在防控工作加大力度，以及尽快与内地当局商讨落实。郭伟强提出，容许住在内地的香港市民返港时持有阴性核酸检测结果，可免检疫14日，相信措施会是安全恢复两地跨境人流物流的重要开端和试点。继人民力量陈志全之后，立法会议员朱凯迪亦都决定不会延任，在9月30日完成本届第四年的任期之后离开立法会，回复公民组织者的工作。朱凯迪说，离任是将市民托付的四年担子在任期结束时圆满放下。陈志全形容今次是功成身退和暂别，并非辞职，他希望其他民主派议员亦都会杯葛未来一年的议会，如果只有他和朱凯迪离任，亦都会继续在自己岗位做事。民主党联同公民党和另外三个民主派议员将会听日公布所做的民调结果和去留决定。南韩总统文在寅和俄罗斯总统普京通电话，就加强双边务实合作、新型肺炎疫情和朝鲜半岛局势等交换意见。电话会谈历时35分钟。韩联社报道，文在寅说，韩方在艰难条件之下继续努力争取现实朝鲜半岛完全无核化和永久和平，呼吁俄方在这方面发挥建设作用。文在寅又说，期待在疫情得到控制之后，普京能够前往南韩访问。普京回应说，接种俄制疫苗之后会访问南韩，又赞扬南韩的防疫措施水准高，将会同有关部门研究加入总部设在首尔的国际疫苗研究所。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27658点，升48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350点，升5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日元105.6，瑞士法郎0.926，加元1.339，人民币6.813，英镑对美元1.286，欧元对美元1.166，澳元对美元0.706，新西兰元对美元0.65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71.41美元，卖出1872.15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和局部地区有雷暴，早上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的东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 展望随后一两日有骤雨同雷暴，接近周末骤雨减少。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市民尤其是长者有较高风险出现严重病情，他们要尽量留在屋企，避免出街，亲友应尽可能帮他们处理购物等日常生活需要。如果长者要出街，记得戴口罩，勤洗手，留意最新疫情。如果不舒服，就算病征轻微都要即刻睇医生。同心抗疫，你我都做到。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你以为是延续咩？咁你未免太肤浅啦。 别重看，让那悲伤再储藏。幻想一个能圆快灿烂的风尘，你专属纯白分散重重破。 歌名相信乐迷都会联想到如何掉眼泪呢一首是经典的，但 Sammy 说他的理解呢，就是伤心是有很多种层次，今次不是一个延续，是全新一张的成长忍耐。左边应该是 Schumacher， 加上 Daniel Zhu 填词 Wyman， 监制有蔡德才，加上 Schumacher。 上班两个星期微升两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第十六位，郑秀文如何忍眼泪。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敏感时刻塔罗 Ringo， 依然有 Rainbow 在度， 系欢迎 Rainbow。咁今日咧 ，Rainbow 就同我哋睇下啲指甲啊、指纹啊嗰啲嘢。我就最衰噶，搣指甲搣到冇嘢好睇，冇得睇，冇得睇。呢位同学，你翻去留长啲先啦。系咪？咁而家咁多人 指纹啦， 系咯？而家咁多人整 gel 甲，点睇指甲？ 系 喎， 我呢个好明显系圆形啦。不过唔紧要，我哋不如睇下指纹先啦。 好， 即系阵间先讲指甲啦。 冇错。咁咧，指纹咧。其实呢佢就可以睇到你其实讲大话叻唔叻。 吓点睇啊。 嗱、 啊、 我自己通常就睇第二隻手指嘅。 因为我成日觉得啲指纹系好复杂嘅事嚟㗎。因为佢除咗有啲就成日话清清地嘅就啲漩涡咁样发出去啦。 咁、样圆圈圆圈。 係啊，但其实呢你仲外仲有好多嘅指纹呢，就係嗰啲咩打环啊、打直啊，即係有啲嘢会去动喺度啊，去阻住自己嗰个成个圆形㗎嘛。好好笑嗰样嘢就系呢，即係直播室里面有两个人呢已经不停自己好似即系自己倾偈咁啦，完全唔讲自己做紧直播啦，我已经系不停喺度帮大家喺度兜紧啦，仲继续哇嚟睇下，我睇下， 唔系啊，佢好干啊， 干得就几难 睇啊， 你拎你只食指嚟啦，咁烦嘅， 知唔知已经做咗直播啦？ 手指嚟， 我啱啱就系讲紧啦，因为太多嘅嘢去令到大家根本上系好难，系啊，系好难去睇到啲指纹，因为除咗圆形漩涡之外咧，就有好多嗰啲间条啊、直条啊啲， 系啊。嗱，有啲簡單啲嘅方法就係叫倒 U 型嘅，即係可能你覺得你嘅指紋咧好似咁樣有個 U 字調轉寫，咁咧呢種人咧，嗱，其實我哋今日會講八種唔同嘅指紋嘅，嗱，大家睇下究竟自己係點啦，嗱，因為倒 U 型咧就代表你嘅個性比較活力啊，而且同朋友一齊嘅時候咧都非常快樂。不過就要小心身邊嘅人啦，你係容易被騙嘅。嗱，我就唔係倒 U 型。 你是什么型啊？ 我呢就反而是另外一个 U 型，即是有点像。 不要紧的，大家听众们可能有点混淆，不过呢 Rainbow 呢他会将不同什么 U 型啊、倒 U 型啊、O 型啊，铺 上网啊。 全部铺上网给大家去大家自己再去对比一下啦。 是啦，那我应该是 B 啦，螺旋型啊。那螺旋型呢的人呢，他说呢开始了一件事呢就会努力不懈地完成的啦。制定一个目标之后呢就会积极的态度去完成它。那而从中呢得到自己想要的生活的 嘅，不過耐唔耐就會呃下人咁咯，即係因為攰啊，或者可能因為要揾下休息嘅藉口啊咁樣嘅。 唔好呃人啊！ 我自己覺得我通常呃都係呃我男朋友， 要休息就休息啦。 同佢講話，哎呀，我瞓啦，但其實煲緊劇咯。咁跟住咧，第三種就係嗰啲山仔咁樣啦， 山丘 咁樣啦。咁咧，其實咧呢種人咧，佢哋就好審慎，好所有嘢都會分析清楚楚啦，好小心嘅。我覺得你有啲啲似 你啊，莫莉 係啦，莫莉有少少似。 你做緊直播做咩望住？ 好明顯，我唔係山坡型啦。 係咩？但我頭先睇有啲似喎。 我係全 O 型嘅喎，即係好多個 O， 好多個 O 發出去 嘅喎。咁山七型嘅人咧，就係好中意分析唔同嘅嘢啦。咁所以咧，佢哋好理性啦，同埋佢哋好現實嘅。咁跟住呢就到風型啦，咁風型啦我覺得同山丘型有啲似啦，佢只係冇咁多突嘅啫。咁呢呢種人呢佢就會容易焦慮呀、粗魯呀、或者容易喺人哋面前呢表露自己比較粗犷嘅一面，但其實呢佢好鍾意關心人嘅。咁孔雀啦、你咁你係咪孔雀呀、 可能係呀、 孔雀型呢 好明显亂答 嘅。唔係我記得 嘅。我哋聽咗解說先。似嘅你又話係啦。 孔雀型嘅人呢就性格有啲孤獨啊。雖然呢佢唔會睇唔起人，但係呢就容易有少少自負嘅心態啊。 咁佢唔似喎，應該唔係啦。下一個。 你做咩幫我 打倒 U 型啊， 倒 U 应该唔系咯，我哋两个都我个圆形喺呢度嘛，咁样圈出去噶嘛， 咁咧佢就代表你应该系呢只靶心型，我觉得 哦系咯， 因为咧倒 U 型嘅人咧就有创造力啦，有精力啦，而且待人方面咧都俾人感觉到信赖啊， 但系呢个明显啲啊，个圈圈喺呢度， 系咯靶心型咯，所以就话 系 好啦，咁靶心型嘅人咧就代表好似个靶咁啊。俾好多人咧會吉中嘅，但係佢哋有魅力啦，而且識用笑話吸引人，一定唔係啦你。咁然之後，雖然有自信 ，Kitty 好分，但係 雖然佢好有自信啊，而且咧佢哋會努力去嘗試新嘅事物。咁跟住咧就勾啊，到勾型啊，咁呢種人咧，佢咧就會代表佢個人比較黑暗少少，可能 negative 嘅諗法咧諗得多咧，就會陷咗入去走唔翻出嚟噶啦。咁所以咧，佢哋有邁向前進嘅力係好緊要嘅。 成日都話咧，指紋呢一樣嘢咧，真係好細緻啊，細緻到其實一個人有好多嘢都可以喺指紋嗰度顯示出嚟噶嘛。直情有啲直情講到話咩叫指紋學，點知皮咩紋學啊嗰啲叫做，你嘅性格啊，你嘅優點啊，或者你長處喺邊都話睇到咁滯嘅。係 啊， 咁所以 Rainbow 今次啦，除咗頭先簡單嚟講啊，都俾大家聽呢個嘅唔同。嘅性格之外啦，咁而家系咪会讲指甲啦？ 冇错，你系边种？ 指甲嘅话， 指甲都分十几个型， 有成九个嘅。我一睇到，咁 Rainbow 咧，除咗个指纹之外咧，我觉得佢都会将啊呢个嘅指甲咧都摆晒上网，咁等大家唔好咁乱嘅。我自己咧就系、是、你哋自己拣咗你先啦，跟住你再俾个图我 真系睇唔到啊，因为我唔知道自己而家指甲系咩样。 我谂我系 F 啊。 你是 F 系啊， 咁你解说咗我呢个 F 先 ，F 得 F 可你 F 杏仁型啊， 你睇下系咪啦 ？F 我估或者对上啊，第二行有一个噶， 你问我，我觉得似 第二行有一个噶，我记得都有啲似嘅， 因为 A 一系 F 咯， 我都觉得似 有啲似 A， 因为你比较正常少少， 系。 我系咪 C 啊？我应该系 C 啊！ 你攞嗰啲岩岩残残嘅指甲嚟睇下。 我喝啦！ 我系个图系 C 先啦。 你俾个图我睇下 ，Kitty 系咩 ？C 咯 ，C 啊，应该。 我喂 Kitty 似 D 喎，俾佢咬到啊！唔系 C， 系 C。 我唔系咬噶，我冇咬手指嘅，我只系强迫症嘅时候搣下。 好，咁 A 嘅人咧就系性格温和，而且理想主义啊，好容易俾人说服，但系咧对人咧系好有爱嘅。 A 就系直肠方形， 冇错。B 咧就系横短型啊，咁咧就会有啲急躁啦，但系你好识讲嘢嘅，唔会立乱讲人坏话，同时你个人都比较急躁。 系。 圆甲型或者蛋型的指甲啦， 我是 C 是不是 C 啊 ？C 啊 C 啊 C 啊，天生乐天派啊， 系。 当朋友不开心咧，就会想办法令到人哋开心啊。好多人都中意同你倾偈啊。你的乐天性格是会感染身边的人噶。 系啊 ，Kitty 真好啊，性格 系啊，我都知 我承认。 系 好 C 啦，跟住 咧就方形的指甲啦。咁咧你就代表认真派，对人有耐性啊。你坚持起上嚟咧，就会好顽固，所以你根本就冇理会人哋讲啲乜嘢。 嗯， 呢个其实我都有啲似 D 喎， 我觉得似 C 多啲咯。你个乐观性格， 好啦，咁 E 啦，而家 咁 E 嘅人咧，我就会视佢为是非精嘅，因为咧 咩夹型啊 ？E 系 E 系到三个型或者三个型之 间，好少人会咁噶， 因为咧佢容易会。负面啦，猜忌别人啦，而且有神经质啊。咁如果同自己有兴有利益冲突嘅嘢咧，就会散播谣言啊，添油添醋。杏仁型啊，嗱你啊， 你话你自己系杏仁。 咁咧你自己咧想象力丰富啊，对人都非常和善同诚实。你一个讲实话嘅人， 系 亦都会努力嘅。不过有阵时因为心急就搞错嘢啦。 系啊系啊系啊，我系噶。 咁知就系。剑型啊，咁咧呢种人咧就有梦想嘅，一制定咗嘢咧就会勇往直前啊。不过因为做事唔够圆滑，喺追梦嘅过程中咧容易伤害到其他人，同人发生摩擦。讲完啦，其实有几张系相同嘅头先。 哦， 系啊， 我就系见到 C 点解会有两只嘅咧？即系头先睇睇啦，原来唔系九只，系啦。我因为睇幅图里面有九幅嘅。 最后一个，系啦，我哋睇下我哋嘅手指系咩型。我觉得我系 A， 即系成条手指啊，睇。 我唔系 A 啊，我唔系 A， 我系 C 啊，我都系 C 啊，因为好肥。 可唔可以对翻麦啊？直播紧嘅都系嗰句。 你应该系 A 啦。 我唔知哦。 好一。指到尾就是 A 啦，嗱 A 咧就代表呢个人咧人心比较乐观啊，而且咧可以好独立。虽然其实你个内心系非常希望依靠别人，但系喺工作上咧就使命必达， 系 就算你唔中意做嘅嘢，你都会做到最好嘅， 系 非常适合同人相处。你哋好有机会出国做嘢噶， 哇！我恨咗好多年噶啦，都冇嘅。 疫情嗰阵 有冇澳门啊？ 冇啊！诶，好啦，到 B 啦 ，B 咧嗰啲手指弯噶喎。 诶，佢系代表下关节特别肥大啊。 下关 节。咁 B 嘅人咧就喺容易活喺自己小天地啦，唔中意接受新嘅事物。头一段感情咧就会一往情深，而且非常忠诚，讨厌别人意气用事啊。所以你会按照计划，亦都非常理性，唔中意俾人哋睇。唔起嘅， 哦，睇唔起自己， 睇唔起嘅，冇错。咁、C， 我觉得就系所有关节都特别突出嘅。咁咧呢对人咧就好心胸阔大去原谅人啦。咁、而且脾气好好薄，人缘又好，好多人都中意同佢做朋友噶。不过咧太过有主见就唔系一件好事，而且容易为小事紧张。 系，即系手方面咧，亦都有好多唔同嘅解答啦。Rainbow 解答咗指纹啦、手指甲啦，同埋啲手指形状嘅。咁啊，一首歌翻嚟咧都。都会同大家咧就去分享一啲关于心理测验嘅嘢，但系今次就唔关手指事啦。今次关咩事呢？ 有啲乜嘢啊，将你同成功推得更远呢？ 哦， 你我情人运已早注定，爱到连情话我都无声，拍合照无反应，你亦会由得我做。我不懂煽情，竟得你和应，一起多冷静，这种有形激情，温度无谓故意调整，喜欢到我。 我的真性情，只需你做证，不想多解定，这曲线仍恋情，等你迎合那个试听，喜欢到我有我猜到你有你一套歌，有各样无永远磨合不到，恋爱人亦犯错，先感觉到多好，直到用我的态度，我跟你礼物如防滑感冒，偏偏会送赠是防滑手套，很不配都没拥抱，但含义高质素，扭曲到我有我构造你。 时间翻到嚟啦 ，Rainbow 已经将四只牌放咗上去敏感时刻嘅社交平台 A、B、C、D。今次咧就系同大家分享嘅就系、是有啲乜嘢系你成功嘅障碍？ 系啦，咁啊第一只咧就系、是、咪勇士嚟噶佢？骑住只马。 唉，好唔开心啊！点解会收到呢只？ 点解啊？个样子都几好啊，好似几神勇咁啊、嗯！ 我觉得就系自己性格嘅问题，就系太中意横冲直撞，冇谂清楚。 嗯， 我觉得都系自己人生最大嘅问题嘅、嗯。可能我唔知啊，即系我仲恃住自己年轻啩，即系仲够胆死。其实有阵时讲嘢唔谂嘢啦，唔经大脑啦。其实咧，我自己觉得如果大家同我一样抽到 A 啦，真系好需要为自己嘅负责任啊，学负责任三个字。咁、嗯、咧 suggestion 啦，我就会抽到只权杖一啦。咁所以其实咧的而且确，你 系 好需要有动力嘅。但系呢个动力应该三思而后行。但系只要有好嘅计划咧，你仍然系可以成功嘅。 嗯，几好。 咁跟住就到答案 B 啦，就权杖五啊。咁其实咧就代表你系需要揾多啲人同你一齐合作。 嗯， 好多嘢可能你过分嘅独立啦、嗯，令到自己咧推起咗自己一啲危险嘅境地、 嗯。 喂，如果 Kitty 真系做唔切，就叫望你帮手啦。咁、 哦、 所以呢只牌咧就真系要揾人帮，即系如果你有咩事揾多啲人倾，咁就可以解决到噶啦。咁、 嗯、 suggestion 咧就抽到权杖四。相信自己的能力是好事，但过分呢不希望麻烦人哋，就会造成自己的辛苦。 嗯， 咁到最三只 啦，就是莫莉抽的 第三只咧就抽到金币皇帝啊，所以其实你同成功最远嘅距离就系你同你老细未识擦鞋咯，即系如果你擦鞋叻啲，其实你同成功就好近噶啦。 上次彭仔都已经话， 你而家讲翻几句好说话啦喺度。 上次我讲完彭仔话唔需要呢啲啊，跟住佢朋友话要，即系捉摸唔到啲老细啊。 所以咧呢只牌真系提醒你，老细同你嘅关系其实系今日好需要努力啊。 系 咁 suggestion 咧就抽到金币九、哦，金币九咧就代表其实身边嘅人已经睇到你嘅努力，但系你要有阵时要认翻呢个系你嘅功劳先得，唔好成日俾人抢功劳啊，因为俾人抢功劳咧。咁你老细更加唔知道你叻咩噶嘛？咁所以其实有阵时都要自夸自擂一下，咁、 哦、 就会更好啦、嗯。 你睇我几劲，一走上去， 哇！呢样嘢我做噶， 几劲咁， 靓唔靓啊？ 系咯，系咪好睇啊？咁跟住咧，然后或者你请大家饮咖啡， 哦，咁就得噶 啦。三小三食蛋挞啊！ 你睇下啲咖啡劲唔劲啊？ 我冲噶，咁啊， 唔系我整啊。 好啦，跟住最尾一只咧就系圣杯一啦。圣杯一咧就代表其实你而家冇好嘅计划，如果唔知道自己前景想要啲乜嘢，所以喺前景方面咧，只要清晰表达或者清晰可以 delivery 到一个计划出嚟就会成功噶啦。圣杯二咧就多啲同你身边嘅爱人啦，或者你伴侣啦，或者你嘅好朋友咧去倾下你嘅计划，自然好多嘢咧都会变得喜出望外噶噃。 嗯。好啦，咁啊四隻牌都已经解答晒大家啦，咁啊不如呢就讲下十二星座运程啊。 好啊。 好，白羊座，嗱你要付出好多喎，因为呢个礼拜你要先付出先会有好嘅收获。 嗯。 而金牛座呢就係务实啦，多配合大家，自然事情就发展得更顺利。 嗯。 双子座就係渴望改变啦，努力搵到幸福就 OK 㗎啦。巨蟹座，你要开始俾人知道其实你嘅沟通能力呢是有待改善的，咁所以你可能呢排会讲错嘢啦，咁小心自己言行举止就 OK 啦。狮子座呢要对自己充满勇气充满信心，咁就冇问题㗎啦。处女座喺关系里面得唔到满足感喎，咁所以可能呢会有啲寂寞。天秤座呢透过欢乐呢就会令到自己所有嘢都发展得更顺利。天蝎座呢谨慎嘅态度好紧要啊，相信身边嘅人啦。人马座就係、是要多啲展现自己嘅能力啊，特别喺文书方面。山羊座啦，就系、是、对自己嘅心态咧要搞清楚。水瓶座咧就系唔好受到任何规限啊。今个礼拜 think out of the box 啦。双鱼座就系、是。要对自己的信念有信心，千祈不要质疑自己啊！ 嗯，咁咧，咁啊 ，Wingo 咧，今日咧就解答咗今日好多啊，全集都系心理测验，或者全集都系一啲关于自己嘅分析，包括咧就系、是、手指啦、指甲啦、 指紋啦 ，甚至乎咧就系、是、心理测验，就系呢个嘅，你有啲乜嘢系你成功嘅障碍物之余啊，连十二星座都讲埋。劲啊！ 多谢， 系啊，今日咧就多谢晒 Rainbow 嘅分享啦。咁啊，下个礼拜依然咧都要麻烦 Rainbow 啦。 系， 拜 拜， 拜 拜， 拜拜。 我们一起做梦，遇见你就疯，管它暴雨狂风，我们一起走，就算雨下的再汹涌。星空在哪里闪烁？谁不曾软弱？谁不曾彷徨失措？谁不曾错？